又到月尾了，大家交了月费未呢？未交的话，请大家到 myradio.hk 的节目月费收费表揀选你想撑的节目，经 PayPal 支持我们，又或者直接经 PayMe 转数快缴交月费，亦都可以亲临到普罗政治学院交付月费。在这里预先多谢大家持续支持 MyRadio 的月费计划。 第三节，今日陈振鹏博士，你有冇度过你自己咩负重可以负几多咧？ 哇吓！我谂我俾到我尽，我谂如果譬如话俾我孭起你，我孭两三秒，另一转嘅应该 好轻， 唔好成个一嘢上面跳落嚟砸断我啦咁啊！ 系啊， 即系我哋人嚟讲咧，你即系你所谓嗰个负重，俾你就算有锻炼得好强嘅人咧，我谂你都系你要孭起一个两倍自己重量咁嘢咧， 已经好辛苦 嘅，已经好辛苦噶啦吓。如果不是再即是加以訓練和有其他的承托，你如果好像那些玩雜技馬戲團那些，哇你成即八九個人的重量砸在你上面，其實基本上很容易受傷。 是。 因為我們自己本身的人的物理結構未必能夠支撐到我們那麼重的東西。但是譬如說在其他生物界裡面，尤其是一些比較小的生物，它很容易可以承擔比自己上百倍、十倍、百倍的重量。 即如果你用人的比例去構思，就是你差不多可以有个飛機壓住你，即是一个小型飛機壓住你，你都可以頂得住的。 即当然又好看你身体的哪一部分。即譬如说人体的结构来讲，很多时候你根据杠杆原理，你都知道就是很容易去被四两拨千斤，或者就是你的肌肉支持不到的时候，骨架基本上就很容易就支撑不住了。但是呢，譬如说如果讲一些生物，它那个的骨络外壳呢就在个外面的。咁譬如乌龟就是这样啦，甚至乎昆虫亦都是啦，它整个支撑的骨架就在它外面。这一些这样比较体型比较细小的生物，你会发觉到呢，它就比较容易去撑起一个呢比它那个本身的重量重很多的一些的东西。咁这个就是它们那个这种骨络的结构同这个物理同个几何本身是有一个即非常密切的关系。 我们现在看那个资料呢，个最高纪录呢就是在个画面里面看到这个了，就是它的重量的39,000倍。 是的。咁佢就讲緊呢，佢比如果你揸个私家车碌过去呢，佢都唔爆嘅呢只甲虫。咁呢个甲虫个甲係几劲呢，你可以想象到嘅。 咁但呢个同佢嗰个甲本身嗰个构造有冇关系呢？ 嗱，咁佢就係因为咁坚硬嘅缘故呢，咁就引起大家兴趣啦。咁即係我哋都知道啦，好多我哋家居见到个昆虫呢，基本上你一踩就爆㗎啦。ok， 如果咁都踩唔爆呢，就嚇死好多人。咁但係呢，甲虫嚟讲佢个相对会有个外壳比较坚硬。咁我哋都想象到通常係越細呀，咁佢就个外壳比较坚硬。而且我哋都读过下一啲嘅基本嘅几何数学，我哋都知道有某一啲嘅形状呢，佢就比较即係硬正啲嘅。多一啲三角形结构或者多一啲圆拱形嘅结构呢，会硬正啲嘅。咁呢个就合乎即係本身嗰个物理力学俾出嚟嘅结果啦。咁但係呢对于呢个甲虫嚟讲呢，佢要理解到點解可以承受到39,000倍，係唔係純粹個形狀同埋個殼個厚度就能夠解釋曬咧？就唔完全係喎。咁所以咧就有即係科學家特別有興趣咧，去研究一下佢究竟入邊仲有乜嘢比較特別精巧嘅結構，從而令到可以捱到成39,000倍自己身體重量嘅力咧。咁當然啲科學家捉佢嘅時候咧，就一定是要將它咧劏開，揾個橫切面，然之後再揾個顯微鏡慢慢睇。咁啊，的而且確俾我俾佢哋揾到一啲答案。 好啦，咁我哋就算唔理佢嗰個內在嗰個構成係咩嘅元素啦，佢對我哋譬如做建築啊，或者我哋做材料科學，有冇一個好重要嘅啟示？ 嗱，應該都會有嘅。即係起碼就係話，會唔會我哋去模仿呢一種咁嘅結構，就令到我哋更加容易去？即係去整一個比較堅硬啲嘅結構咧。咁當然個答案咧，其實就都唔係一個咁 即係唔係咁，即係唔係咁需要驚訝，即係唔係咁需要驚訝嘅答案嚟。即係譬如話，以我哋去做建築起樓嚟講，當然就係話淨係混凝土唔夠嘅，我哋要有鋼筋。咁鋼筋就係一個骨架，係咪？有一啲好堅硬嘅嘢嚟支持住其他嘅嘢，於是乎撐起成個結構，咁啊此其一啦。物料自己本身要堅硬啦，同埋要交織一個網絡出嚟啦，係咪？甚至乎有啲三角形嘅結構整出嚟，就令到成個結構更加堅硬。咁呢個就常識嚟嘅啫。咁但係另外，譬如話可以想像一下，如果喺未有呢一個嘅鋼筋混凝土結構之前，我哋去起樓咧，好多時咧，其中一種啊，又是用到一啲木嘅工藝嚟去起嘅時候，以前又冇螺絲釘嚇，冇鋼筋，咁於是乎咧，好需要依附一種乜嘢嘅方法嚟去令到嗰件嘢個建築物更加堅硬咧，就好似係一種叫做一啲入榫嘅結構，一啲榫位，咁於個榫位當然最精妙嘅地方就係可以咧一嚿咬住一嚿。於是乎向不同方向搖擺的時候都不是那麼容易挫鬆出來。其實今次大家看到就是這個甲蟲它本身就有這一種好像一種入榫位這樣的結構 在中間、它不是一件過的，它是一件和一件之間就好像一個立體 3D 立體拼圖去咬埋咬，即是一嚿咬住一嚿，就一個粒和一個凸，好像一塊拼圖這樣扣住了在這裡。在他們的外殼結構就很容易看到這一種這樣的跡象在這裡，即是說除了他的外殼是有個比較硬的蛋白質 的甲殼，以及他是有個拱形的結構之外，原來這一種好像入榫位的這一種這樣的砌圖的結構又是貢獻了他的硬度的一個原因。即是這裡就可以這樣說，他驗證到即我們一些日常的常識啦，但是呢就我們就叫第一次呢在這些這樣的生物上面可以看到一個這樣的結構，發覺原來個自然演化都可以去衍生到利用到一些我哋咁基本的常識出嚟。 係啊，呢個好特，即係好好有趣啦，因為在自然界入邊可以純粹進化，可以發展到一些係人類先至諗出嚟嘅一啲嘅結構啦。 是啦，咁其實就算啊，台長頭先佢一路去 scroll 個畫面，見到嗰張相咧，你都睇到就係話佢中間嗰個咧，即係彎彎曲曲，就係嗰個入榫位嗰、那個砌圖位咧，咁啊可以睇得到出嚟嘅嚇。咁啊，即係呢個就即係簡單嚟介紹，就係呢一個即係生物上邊俾到我哋一啲嘅發現。 但同埋最重要一樣嘢咧，就係佢成個嘅外殼咧，呢、這個骨骼咧係。全部是 organic 嘅，全部有機物嚟嘅，冇任何嘅礦物質喺入邊嘅。 係啦係啦，佢就唔需要，亦都唔需要後天先將佢砌出嚟嘅個結構，佢天生就自己有一種咁樣嘅砌圖結構喺度。 咁嗱，除咗講呢個之外咧，我哋今日仲要講下咧，就係嗰個量子電腦嘅發展啦。咁量子電腦其實我哋都講過好多好多次嘅，咁呢一次我哋有啲咩新嘅一啲嘅消息帶俾大家咧？ 簡單啲去總括先啦，講得即係量子電腦就係希望建立到一啲咧由一個原子單位，總之就係話一個物質單元啦，唔一定係原子嘅，佢可以係光子都得嘅。總之就係一個物質單元嚟建構到嘅運算嘅單元，咁從而令到一個咁簡單嘅運算單元去組合起上嚟嘅時候咧，就可以喺一個好細嘅空間去從事好大嘅運算量，咁就令到我哋咧今時今日嗰個嘅運算嘅元件啊，即係嗰啲 CPU 咧，就可以咧喺一個好細嘅範圍咧，就計到好多嘅嘢，就完全超越曬我哋而家所能夠做到嘅極限。咁所以大家就好即係鋭意地發展呢樣嘢。但係當你運用到一個基本物質單元去建構呢啲嘢嘅，即係建構呢啲運算嘅單元嘅時候咧，面對嘅問題就係話嗰套量子力学啦，你點樣去控制佢？譬如話，你由一個原子，佢嗰個高能階、低能階、中能階嚟去顯示嗰啲嘅零一、負一呢啲咁樣嘅信號嘅時候，究竟我點樣去操控佢呢？咁我哋點樣？就算我哋能夠操控到佢啦，嗱，即係其實我哋過往咧係用咗幾套發展到幾套唔同嘅技術咧嚟去建構呢一啲咁嘅量子單元。其中一種最早最主要嘅就係話用一個原子。入面的高低能階來去顯示我們零和一， 另外一啲咧就利用到光子自己本身唔同嘅偏振嘅方法嚟去顯示佢唔同嘅呢啲咁樣嘅零一嘅狀態。另外就係話咧，一啲就需要用到一啲比較固態啲嘅方法，就譬如話係一啲鑽石入邊缺損嘅位置嚟去達到咗一個量子單元。咁其實幾方面咧，嗰個進展都幾大。咁譬如我哋以前曾經介紹過，利用到鑽石入邊個晶體缺損嚟整出嚟嗰啲咁嘅運算單元咧，其實就可以砌出嚟嗰個嘅位元啊，嗰個 bit 嘅數係越嚟越多噶啦。咁我哋而家已經講緊嗰啲量子電腦係講緊15个 bit 啊，16个 bit 啊，嚟緊係已經講緊30几、60几，一路咁砌上去，就時間嘅問題嚟嘅啫。咁但係咧，再有一個問題就係話，你會即係我哋當然希望就係呢啲嘢係可以壓縮喺一個好細嘅空間嚟去做啦。咁我哋雖然而家叫砌到一啲咁樣嘅量子單元，嗰啲bit 可以去到16、32咁樣，但係最後成件嘢細唔細嘅咧？原來發現一啲都唔細喎。就係因為咧，其實嗰個量子單元雖然自己好細，但是你周圍去配套能夠穩住它那個量子狀態的那個周圍的配件是一件很大嚿的東西。所以呢你要攻克一個量子電腦的問題，除了你去想想怎樣去控制這個的原子之外呢，更加重要的問題就是說你連控制這個單一量子的那個機器本身能不能夠縮到很小呢，咁呢個又係另外一個必須要解決嘅問題。 咁咪似翻我哋最初喺40年代嗰個電腦係好大嘅，要佔好大空間咁樣嘅情況。 嗱，當然又唔係好似50年代嗰個咁大啦，但係都即係嗰個叫做將佢縮細嗰個嘅技術咧，係一個必須要回答嘅問題嚟。即係如果你可能你為咗嗰個量子本身係需要喺一個咧，比絕對零度高少少嘅温度先可以運作得到嘅時候咧，咁你就要成個配件附帶一個冷卻器嘅咯，甚至乎需要有啲液態氮喺度，咁啊其實非常唔實際嘅，嗰個只能夠攞嚟喺實驗室玩一下啫。咁所以點解一路我哋甚至乎就係話用一啲鑽石缺損嘅位置加一啲激光係比較實際咧？因為激光嘅元件可以做到好細嘅咁嘅樣。咁而今次嚟講咧，即係我今日要報導呢一單咧，就係有人就發展到一套咧。就攞一個 SR， 即係嗰個元素叫 SR 嘅呢一種咁嘅元素，佢整成一個量子單元，再用激光嘅方法嚟去將佢鎖定喺個量子態，同埋再結合周圍嗰個控制佢量子態係高能定低能嘅嗰個嘅控制組件，嗰啲咁嘅光學控制組件咧，我哋就整得可以就好精細、好精，即係好精密、好精細，縮到一個好細嘅範圍。個範圍基本上都是一兩厘米咁細嘅啫，咁其實就可以咁講，就係佢好有潛質咧，就可以被建構成為一個咧，即係起碼就係話我哋對於縮細呢啲控制嘅單元嗰度咧，就即係走可以叫走前咗一步咯。 咁但係佢用嘅係咩材料嚟 嘅？嗱，你講嗰個運算嗰、那個嗰粒嘢，定係去控制嗰個組件咧？ 控制個組件， 佢控制嘅組件其實有一套光學嘅組件嚟嘅。其實佢就係因為咧，佢而家要鎖定嗰個原子嘅位置同埋個能量嘅狀態咧，佢極需要係用到一個激光嚟將佢控制咗喺一個範圍嗰度。控制一個範圍之餘咧，你亦都需要再另外加一個激光嚟去令我咧去將佢調節喺我要高嘅能階定低嘅能階嗰度。即係究竟佢要一定要去零咧？我俾入去嘅資訊係要點樣俾法咧？嚇，令到佢點樣鎖住喺高同低嗰度？咁我首先控制住佢位置嗰套激光，我需要去做到好穩陣、好細、好細小嘅空間。另外就係話咧，另外俾資訊入去嘅嗰支激光咧，我亦都需要做到個控制好準確。咁而家睇到就係話咧，佢呢一個咁樣嘅集成個電路去控制住嗰、那個控制住嗰個運算嘅量子嗰個組件咧。就基本上用一個集成電路嘅方法體現咗出嚟，而且入面係牽涉到有電線啦，同埋有一啲嘅光纖喺背後嘅添。然後就發覺我哋的而且確可以運用到去計到一啲嘢。咁即係其實就你可以睇到就係話咧，會唔會話未來嘅呢啲咁嘅量子電腦，未來嘅呢啲 CPU？ 入面就會係有一啲咁樣嘅元件喺背後啦，就會有啲激光去幫你鎖住一堆嘅原子，然之後就再有一啲嘅激光嚟去負責幫我將呢啲咁嘅量子佢嗰個能階高低係控制住啦。咁即係呢度有人整咗嚿其中一嚿咁嘅嘢出嚟。 但係我哋以我哋去理解咧，就呢啲咁嘅狀態咧，佢好容易受外界干擾，譬如個温度啊，其他呢啲。外面的 震動啊， 震動啊， 或者 呢啲咁嘅嘢，佢即係就算即使咗，佢係咪需要一個比較強嘅外殼去隔除咗呢啲咁嘅外在因素咧？ 嗱，咁呢個應該都係嘅嚇。咁當然佢而家呢啲咁嘅研究階段咧，好多時就未測試到個問題，就係佢對於外來嗰個嘅震動嘅干擾可以有幾穩定。即係我哋整到先係一個階段，整到之後亦都希望呢件嘢係穩定嘅，就另外一個階段嚇。咁即係就好似譬如當初阿高坤整光纖都一樣啦，我哋希望能夠整到一個傳輸嘅技術，可以一步一步放大將個信號整出去。咁跟住落嚟，我希望呢樣嘢係穩定，能夠合乎商業用途嘅，就係我嗰個嘅光纖本身嘅媒介需要係非常之精緻同埋純正啦嚇，咁先能夠令到呢樣嘢係可以變咗實際地變成一個民用嘅科技。即係其實就係話咧，如果今次我哋講緊呢個咁嘅技術，佢唔能夠做到好穩定嘅話咧，佢距離實際民用都仲差好遠。咁但係一次就解決一個問題先啦。咁而家喺睇到就係話咧，佢可以做到一個比較精細、比較細件嘅一個元件。個元件就係大約兩厘米乘兩厘米嘅啫，咁就可以鎖住咗一個量子嘅單元喺上面，亦都可以咧，我哋好容易控制到佢高定低嚟去做進一步嘅運算。 嗯，嗱，咁簡單嚟講咧，就佢而家必須要明化，因為入面譬如涉及到呢啲光纖啊，或者係嗰、那個原子嘅狀態咧，一定係即係相當之微型噶啦。咁呢個如果我哋譬如話假設呢啲即係嗰個科技嘅進展咧，我哋而家預計係幾時嗰個量子電腦會投入一個大規模生產嘅狀態？ 嗱，即係呢度真係唔係太清楚啦。即係話你話如果將我哋現有嘅量子嗰啲位元去慢慢去 scale up， 整到佢更加多嘅 bit 嚟去嘗試去整佢咧，呢個反而快啲。但係將嗰件嘢去即係去微型化翻咧，咁我自己嘅認識唔係太多。但係今次譬如話今次攞出嚟傾嘅呢個研究，佢就其中一個即係去發展嘅一個研究小組啦。咁由呢度去到最後幾耐先至能夠做得到咧？咁呢個真係即係恕我亦都冇咩頭緒喺背後。 係啊，咁但係我相信咧，即係以而家個科技嘅發展咧。即係喺呢個節目仍然生存、仍然繼續嘅時候咧，我哋就會見到另一個層次嘅結果噶啦嚇。 哇！即係你話呢個我哋節目有生之年，咁即係好快嘅啫，應該好快就出現 嘅喎。好啦，咁我哋今日節目時間差唔多啦，我哋下個禮拜再見啦，拜拜。 好，拜拜。